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21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，初分较量功德品第30-19。世尊，云何以八解脱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？请写八解脱，八解脱性空。黑锅，以八解脱性空与无妄施法恒住舍性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恒住舍性？讲写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。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性空。开锅，以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性空与无妄施法恒住舍性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写由此故说，以八解脱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恒住舍性。世尊，云何以八解脱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？讲写八解脱、八解脱性空。黑锅，以八解脱性空与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？讲写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。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性空。黑锅，以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性空与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无二无二分故。讲系由此故说，以八解脱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世尊，云何以八解脱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？讲习八解脱、八解脱性空。黑锅，以八解脱性空与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八圣处、 九测地定，十变处。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。静息，八上处，九测地定，十变处。八上处，九测地定，十变处，性空。可以过，以八上处，九测地定，十变处，性空，与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起，由此故说，以八解脱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。世尊，云何以八解脱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静息，八解脱，八解脱性空。可以过，以八解脱性空，与彼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八圣处、九测地定、十变处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讲习，八圣处、九测地定、十变处。八圣处、九测地定、十变处性空。可以过，以八圣处、九测地定、十变处性空，与彼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起，由此故说，以八解脱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世尊，云何以八解脱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讲习，八解脱，八解脱性空。可以过，以八解脱性空，与彼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八圣处、九次地定、十变处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讲习，八上处、九测地定、十变处。八上处、九测地定、十变处性空。可以过，以八上处、九测地定、十变处性空，与彼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，由此故说，以八解脱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云何以四念住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。讲习，四念住，四念住性空。可以过， 以思念住性空，与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色正断、色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虑、般若波罗蜜多，相信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性空，可以过。以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性空，与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虑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降息，由此故说，以四念住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虑、般若波罗蜜多。世尊，云何以四念住、无二为方便、无生为方便、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上一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静息，思念住、思念住性空，何以故？以思念住性空，于彼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上一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降息，色正断、色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色正断、色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性空，可以过。以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性空，于彼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降息，由此故说，以四念住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。 世尊，云何以四念住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法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，不思议界，清晰。四念住，四念住性空，可以过。以四念住性空，与彼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法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，不思议界，清晰。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性空，可以过。以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性空，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清晰。由此故说，以四念住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。世尊，云何以四念住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上帝。清晰。四念住，四念住性空，可以过。以四念住性空，与彼苦集灭道上帝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上帝。清晰。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性空，可以过。以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性空，与彼苦集灭道圣地，无二无二分故。清晰。由此故说，以四念住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上帝。世尊，云何以四念住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清晰。四念住，四念住性空，可以过。以四念住性空，与四净律、四无量、 四无色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。静息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性空，可以过。以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性空，与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清晰，由此故说，以四念住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。世尊，云何以四念住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八解脱，八圣处，九次第定，十遍处。讲习，思念住，思念住性空，何以故？以思念住性空，与八解脱，八圣处，九次第定，十遍处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八解脱，八圣处，九次第定，十遍处。讲习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性空，可以过。以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性空，与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，由此故说，以四念住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八解脱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。世尊，云何以四念住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。讲习，四念住，四念住性空，可以过。以四念住性空，与四念住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 无力，且等觉知，八上道之。降息，四成断，四神足，无根，无力，且等觉知，八上道之。四正断，四神足，无根，无力，且等觉知，八上道之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四正断，四神足，无根，无力，且等觉知，八上道之性空。与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无根，无力，且等觉知，八上道之无二，无二分故。降息，由此故说，以四念住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无根，无力，且等觉知，八上道之。世尊，云何以四念住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。降息，四念住，四念住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四念住性空，与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四正断，四神足，无根，无力，其等觉知，八上道之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。降息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无根，无力，且等觉知，八上道之。四正断，四神足，无根，无力，且等觉知，八上道之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四正断，四神足，无根，无力，且等觉知，八上道之性空。与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降息，由此故说，以四念住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。世尊，云何以四念住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降息，四念住，四念住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四念住性空，与五眼六神通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四正断，四神足，无根，无力，且等觉知，八上道之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降息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无根，无力，且等觉知，八上道之。四正断，四神足，无根，无力，且等觉知，八上道之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四正断，四神足，无根，无力，且等觉知，八上道之性空，与五眼 六神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江喜，由此故说，以四念住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世尊，云何以四念住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降喜，三念住，四念住性空，何以故？以四念住性空，与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四正断，四神足，无根无力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降喜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。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性空，何以故？以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性空，与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降喜，由此故说，以四念住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世尊，云何以四念住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降喜，四念住，四念住性空，何以故？以四念住性空，与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降喜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。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性空，何以故？以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五力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性空，与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，无二无二分故。降喜，由此故说，以四念住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妄施法，恒住舍性。世尊，云何以四念住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 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。降息思念住，思念住性空，可以过以思念住性空，与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无二无二分过。世尊，云何以四正断，四神足，无根无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。降息四正断，四神足，无根无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无根无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性空，可以过以四正断，四神足，无根无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性空，与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无二无二分过。降息由此故说，以思念住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。世尊，云何以思念住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。降息思念住，思念住性空，可以过以思念住性空，与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无二分过。世尊，云何以四正断，四神足，无根无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。降息四正断，四神足，无根无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，四正断，四神足，无根无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性空，可以过以四正断，四神足，无根无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性空，与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无二无二分过。降息由此故说，以思念住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。世尊，云何以思念住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降息思念住，思念住性空，可以过以思念住性空，与彼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无二分过。世尊，云何以四正断，四神足，无根无力，七等觉知，八圣道之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降息四正断，四神足，无根无力， 其等觉之，八圣道之。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其等觉之，八圣道之性空。可以过，以四正断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其等觉之，八圣道之性空。于彼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请信，由此故说，以四念住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世尊，云何以四念住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请息，四念住，四念住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四念住性空，于彼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请息，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性空，于彼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请息，由此故说，以四念住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云何以空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精律、般若波罗蜜多。请息，空解脱门，空解脱门性空。何以故？以空解脱门性空，与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精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精律、般若波罗蜜多。请息，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相无愿解脱门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相无愿解脱门性空，与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请息，由此故说，以空解脱门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。世尊，云何以空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，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，有为空、 无为空，毕竟空；无即空，散空，无变异空；本性空，自相空，共相空，一切法空；不可得空，无性空，自性空，无性自性空。请喜，空解脱门，空解脱门性空。黑锅，以空解脱门性空，与彼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，空空、大空、胜于空，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，无即空、散空、无变异空，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，一切法空，不可得空，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请喜，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相无愿解脱门性空。黑锅，以无相无愿解脱门性空，与彼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喜，由此故说，以空解脱门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。世尊，云何以空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。请喜，空解脱门，空解脱门性空。黑锅，以空解脱门性空，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。请喜，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相无愿解脱门性空。黑锅，以无相无愿解脱门性空，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喜，由此故说，以空解脱门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。世尊，云何以空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请喜，空解脱门，空解脱门性空。黑锅，以空解脱门性空，与彼苦集灭道圣地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？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请喜，无相无愿解脱门， 无相无愿解脱门性空。黑锅，以无相无愿解脱门性空，于彼苦集灭道圣地，无二无二分故。向喜，由此故说，以空解脱门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世尊，云何以空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讲习，空解脱门，空解脱门性空。黑锅，以空解脱门性空，与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请习，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相无愿解脱门性空。黑锅，以无相无愿解脱门性空，与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习，由此故说，以空解脱门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世尊，云何以空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。讲习，空解脱门，空解脱门性空。黑锅，以空解脱门性空，与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。讲习，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相无愿解脱门性空。黑锅，以无相无愿解脱门性空，与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，由此故说，以空解脱门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。世尊，云何以空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讲习，空解脱门，空解脱门性空。黑锅，以空解脱门性空，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 四神足，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之，八圣道之。讲习：无相无缘解脱门，无相无缘解脱门性可。何以故？以无相无缘解脱门性空，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之、八圣道之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讲习：由此故说，以空解脱门等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之、八圣道之。世尊，云何以空解脱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？讲习：空解脱门，空解脱门性空。何以故？以空解脱门性空，与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相无愿解脱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？讲习：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相无愿解脱门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相无愿解脱门性空，与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讲习：由此故说，以空解脱门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世尊，云何以空解脱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？讲习：空解脱门，空解脱门性空。何以故？以空解脱门性空，与五眼六神通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无相无愿解脱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？讲习：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相无愿解脱门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相无愿解脱门性空，与无眼六神通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讲习：由此故说，以空解脱门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世尊，云何以空解脱门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、四无所畏、四无碍解、大慈大悲大喜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？讲习：空解脱门，空解脱门性空。何以故？以空解脱门性空，与佛实力、四无所畏、四无碍解、大慈大悲大喜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，无二分故。 世尊，云何以无相无愿解脱门？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，死无所谓，死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请写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无相无愿解脱门性空。何以故？以无相无愿解脱门性空，与佛实力，死无所谓，死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空解脱门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，死无所谓，死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十八佛不共法。卷第121。